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庆幸自己可以剔到呢个课程。 本身好多香港人过咗嚟英国啦，咁亦都好大嘅需求要去做呢个英国按揭嘅。咁我哋目标，我哋嘅学员大概三个月里面会考到呢个牌照，去做翻一个持牌顾问，去服务翻香港人。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嗰啲，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香港立法会啊呢个换血 DQ 大风暴咧，引起嗰个效应咧非同小可。因为今次咧就系、是、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应该就奉命咧，系旧年七月一号，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喺香港发表个讲话，指示香港咧系仲要改革，特别系咧系要拆除啊呢啲叫固有利益范例。佢抌低咧呢六个字咧，跟住就翻翻上北京。点样叫拆除固有利益范例咧？呢、這个咧就实质点做？同埋去界定乜嘢叫做利益范围咧，就下边嗰啲人去執行啦。咁所以中国嘅政治官场咧，啊就系咁噶啦，就咧上边达下达一个咧大方向，然后咧下边各级嘅人咧系去咧定呢个咧所谓嘅具体啊嗰个執行嘅方式，包括咧呢个叫拆除固有利益范围，乜嘢叫固有利益范围？香港嗰啲地产财团算唔算固有利益范范例系咪？啊，长江啊、新世界啊、新鸿基啊，你咪指呢啲系咪？即系望去九龙哦，原来又系海港城嗰度九仓，我对面呢度系长沙，再过啲啊新世界，系咪呢啲就叫做咧系固有利益范例？咁如果系咁啊，华润啊，啊又算唔算另一个咧固有嘅利益范例？整個香港啊，隸屬啊，係呢個政法系統啊，或者叫公安部啊，咁嗰個又算唔算固有嘅利益範圍啦？呢啲咧就為中國嘅政治鬥爭咧係埋落好多咧啊嗰個因素。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傳統嘅歷史因素，就當然係飛鳥盡就梁公床啊。當呢個劉邦打江山啊，係開咗國之後，呢啲乜張良啊、韓信啊呢啲咧。不再需要，当然咧亦都要一一换马。北宋啊，赵匡胤啊，陈桥兵变做咗皇帝咧，都要杯酒咧系释兵权。明代朱元璋啊，做咗皇帝之后，亦都将系曾经帮过佢打生打死嘅嗰啲咧，一一咧系铲除，呢啲冇得倾嘅。以前咧帮过佢咧，刘伯温啊、常遇春啊呢啲咧，全部咧系会铲除。这个咧真系。中国历史一个循环嚟嘅，所以咧，亲中爱国嗰啲咧系冇得叻嘅，冇得嘈嘅。佢哋自己内部嘅单位咧，好多都系咁。例如系1979年、1980年之间，香港左派嘅新闻界系咪？譬如大公报社长费宜文，后来一样咧要接受改土归流，将个报馆交出嚟，就又派咧大陆嘅干部，当嗰时系叫广东省嘅呢、这个叫做杨奇是曾经是做过叫华商部叫港澳工委就下来做这个社长。跟着杨奇呢都不够就调了是北方叫北方派是山东那边那些人是 来做这个社长。所以中国自己本身都有那个南北政治版图派系之争。短短这个距离的叫新华社，即是你们所称的西环的前身。新华社是几时成立的呢？是1945-46年之间的时候呢，抗日战争是胜利，英国是重光。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东江游击队，这个所谓东江中队呢，就觉得自己有功劳，要增加发言权。所以呢，隶属港澳工委呢，是一个叫谭天道，亦是东江中队，是广东省高腰员，是最老的一个呢，是广东省的共干，三个都是姓谭，有高腰三谭之称，就呢是主催成就同呢个当时的殖民地杨慕琦政府呢是倡导新华社的成立。咁呢啲呢第一代成立新华社是广东人，至大到1949年呢就由北方上海人的乔冠华去接管。 嗰陣時咧就由周恩來啊，係去啊將呢個新華社咧係收歸啊呢個叫中央，就唔係地方勢力啦。啊，跟住落嚟咧啊，又變咗咧發翻落去咧，就變咗港澳工委係梁威林啊，呢個咧廣西人咧係去做社長。到跟住啊，要收翻香港啦，就鄧小平再換血，踢走曬廣東啊啊呢啲南方嘅幹部，就改派出身江蘇。自己的嫡系許家屯咧，係落嚟啦，就聲稱許家屯有直線電話到鄧小平嗰處。所以咧，你如果係親中愛國，你了解呢段，就算係香港啊，嗰個中共經營個歷史都知道。而家換血換到呢班所謂建制派嘅頭上咧，係絕對係正常嘅，係嘛？ 嗱，當然啦，如果你閱讀翻習近平嘅七一講話咧，佢提到咧嗰、那個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目的，就让经济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嗱，纯粹睇呢两句咧，你放翻落香港嗰、那个经济嘅形态咧，其实就唔难理解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就算以往嘅立法会啊，嗰、那个功能组别嘅成员里边咧，有好多都系同地产界别咧千丝万缕嘅关系。咁曾經有人統計過個別嘅地產商咧，通過零售啊、地產啊同埋專業界別咧，可能控制住咧啊都唔少嘅選票。咁呢啲選票當然啦，最後嘅投票方向梗係要惠及香港嘅地產商嘅利益啦。咁而大部分嘅經濟成果，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你我也是曾經都係為地產商打工嘅啫。咁啊，地產經濟的而且確係成為香港嘅經濟支柱。但係換句話講，就係、是、習近平所講嘅。利益固化藩篱啦，咁喺七一讲话之后咧，喺立法会嘅答问大会上面，工联会嘅郭伟强曾经问过李家超点样去回应习近平呢两句说话。咁李家超当时个好笼统嘅啫，佢只系话团结成个社会嘅贡献同努力嘅问题。其实连阿李家超啊，佢都唔明白或者佢唔敢讲白出嚟啦。不过我觉得佢唔明嘅多啦。究竟习近平所指嘅固有利益藩篱系乜嘢咧？咁好啦，咁啊，当然，其实通过咧解读之后咧，你就知道，因为咧，成个立法会咧，表面上啊，系由唔同嘅政党所把持啊，就算有泛民嘅年代，亦都是，但系即使泛民背后，亦都同地产商咧有密切嘅联系，所谓利益均沾或者雨露均沾啊，地产商亦都审钱或者系去资助好多。不同的、啊、所謂非政府組織、啊、泛民的團體、啊、這樣而希望去到呢立法會投票的時候呢識做，所以這個利益固化範圍呢破除了一半，即是那些所謂泛民反對派沒有了，但是固有的譬如說這個自由黨裡面的商界、啊部分的工程界、啊、甚至零售界、啊、裡面背後、啊、無論商場、啊、租戶、啊、或者是那些東西全部呢都是地產商的。咁所以你見到啦，近年你要睇翻中國大陸點樣對付恒大啊、呢、這個萬達啊呢啲啊、碧桂園啊等等嘅地產商，你就可以好似你話順藤摸瓜咁知道咧，其實今次嘅立法會嘅經變咧，表面上係一個改土歸流，但實際上咧係解決或者叫解除咗固有呢個利益嘅組合。啊！ 呢个中国人的政治咧，攞命之处就喺呢度。啊，呢个佢哋嘅最高嘅阿爷咧，抌低一句说话，拍拍啰柚走。啊，但系呢个叫破除香港嘅叫固有利益藩篱啊，系有冇常识咧？啊，到底你知唔知香港个社会呢个所谓一国两制嘅资本主义制度系点样嘅结构咧？咩叫固有利益藩篱咧？固有利益藩篱系咪非要负破除不可咧？边啲先系固有利益范围咧？破除咗之后又点样咧？又如何咧？嗱，呢个咧，佢哋个最高领袖呢个阿爷乜都冇讲喎，系嘛？嗱，首先嗱，你应该话俾佢听啊，你唔使学习佢嗰啲思想文选捧喺度，你有时你要教下佢，因为佢唔识噶，知唔知啊？你要话俾佢听，香港而家嘅立法会之所以有功能组别嘅议席，就系、是、不同嘅利益固有范围，功能组别。是中国香港特区的侯氏文汇大公多年来都有很多评论是维护的，因为正是香港的民主派他们要一人一票普选，最终是达至全面普选，全面普选呢就是打破香港的固有利益范围。 功能組別就係你香港嘅利益啊，嗰、那個固有利益嘅範圍，譬如話勞工界係咪一個固有利益範圍呢？當然係啦。香港工聯會係咪固有利益範圍？你固有利益範圍一定要係地產商係要有錢嗰啲咩？一定要係呢個恆基啊、新鴻基、新世界呢啲固有利益咩？工聯會自己裏邊有冇利益呢？係嘛？啊，勞工界裏邊咧就有分兩極。一直咧就係利益範圍咧，就係親中嘅工聯會以前啊，另一隻嘅勞工咧，嗰個界議席咧就係俾李卓人啊、職工盟為主嘅咧，叫本地嘅勞工界，就已經打破咗一個啊中共啊嗰陣時親左派嘅呢個叫工聯會嘅利益範圍，一分為二啦，變做兩個啦。好啦，咁啊功能議席嘅商界咧係就有呢個商業啊香港總商會咧，佢一直呢、這個又係利益固有範圍啦。中華總商會咧，又係一個利益固有範圍啦。咁你話係咪應該打破埋中華總商會呢個組織？你叫解散佢咧？中華總商會幾廿年喺香港盤踞啊，由以前嗰啲乜高卓雄、黃寬成啊、霍英東啊呢啲啊，佢哋成為一個中華總商會，係咪一個利益固有範圍咧？係嘛？咁啊，另外仲有啊嚇，教育界、法律界、社福界、醫學界、金融界。后来咧，衍生会计界、卫生界，系嘛？旅游界、乡事界，请问特别系乡事界、新界乡议局系咪一个利益固有范围呢？如果系嘅，要唔要打破呢？要打破之前，唔该你睇睇基本法系咪第45条讲到明新界乡议局啊，嗰、那个叫新界嘅丁权啊，系咧不系受到保护，系不受剥夺。咁呢 原 个 居 固 民的 有 权 利益， 利， 原居民啊。算唔算系一个固有利益范围呢？请问习近平主席， 算啦， 咁要唔要破除呢？ 丁权都系啦，系咪啊？ 点破除呢？嗱， 系。 不如咁样啦，吓，你学习习近平讲话啊嘛，破除固有利益范围。而家最清晰嘅固有利益范围，最古老啊，维持得最耐嘅，系咪人人都睇得到个大招牌？咪新界乡议局咯，嗰、那个固有利益范围，你敢唔敢打破呢？打破咗，你咪有北区都会啊！你嗰啲地啊，咪好多咪迎刃而解咯。你可以攞到喺新界嗰啲地攞出嚟起楼咯，系嘛？而家叫你啊，系喐啊，系打破固有利益范围，唔系叫系咪叫你走去立法会嗰度啊？将啲功能组别全部咧老嘅全部踢走晒，系用啲新嘅人上嚟就叫固有利益范围就打破咗咧？你冇打破，因为功能组别你仍然维持原来嘅划分。你不過裏邊咧係老人踢走就換新人啫喎，啊呢、這個叫固有利益範圍裏邊咧，佢叫接班同埋承傳喎，利益承傳喎，對唔住喎，唔係破除喎。嗱，你識唔識中文咧？啊，我哋今日咧係中國語文啊，係嗰個語義基本邏輯學啊，好 或者我哋咁理解啦，呢、這个既有咩利益 嘛？好吧？唉。 固有嘅范围咧，其实如果用翻我哋即系广东话，就系、是、叫既得利益群体咯， 系 即 呀， 系话一直以嚟喺呢度 嗱， 搵水或者叫为威为围内自己咧私相授受嘅利益群 唔 体， 系 佢 呀， 就要将呢个群体打破咯， 对唔 系 住， 嘛？ 香港呢个叫资本社会，向来就系由不同嘅利益范围去组成嘅，即系不同嘅细胞、不同嘅 comfort zone。香港赛马会就系一个咧利益范围，如果唔系你入马会做 member 做乜嘢？香港嘅清水湾高尔夫球会又系一个利益范围，Hong Kong Club 而家霸占中环最贵嗰块地，啊好多咧系英国佬、美国人、白人喺里边坐入去嗰个 board，佢亦都系利益固有范围，系连叶刘淑仪想申请入会咧都唔俾都唔批准佢入嘅，咁你话要唔要破除？如果系我系申请 Hong Kong U 入会，几次都俾佢 reject 嘅，我梗系举手话我应该要。破除 so that 我会入到会啦，但系你问翻 Hong Kong Club 里边嗰班西人啊，包括汇丰啊、怡和啊，仲有美国嗰班人啊，咁佢话我个利益范围关你叉事啊？咁我使唔使交香港会所嗰栋楼俾你习近平啊？啊，俾你或者叫华润搬入嚟坐啦？嗱，隔篱就系中建行，中建行系咪另一个利益固有范围啊？系嘛？大家我哋相安无事喎。咩叫固有嘅利益范围？乜嘢要破除啊？啊，破除啲乜啊？破除之后又如何啊？嗱，呢啲咧系中国人政治嗰种咧，即系自从佢哋嘅伟大领袖毛泽东以来咧， 就是一个这样的语言的虚无通病。毛泽东说我们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呢是也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第一，你怎样 define 个旧世界，个范围在哪里，怎为之旧？第二，你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个新世界的内容是什么？结果就找了红卫兵出来，是吧，破四旧，连那些古字啊、古画啊、古董啊都装在旧世界，叮叮全部摧毁咯。就是孔子那树啊，孔林那里叮叮叮叮铲平咯，是吧，他破坏旧世界啦，是吧。但是你毛泽东没有讲到什么叫旧世界嘛，是吧。到了邓小平出来死死气了，又说文革浩劫了，又平反了，啊，现在又另一套虚无的语言出来，叫破除固有利益范围。喂，啲中國人世世代代，唔該佢哋學好啲中國語文，嚇喺嗰個 definition 嗰度 precise 少少，即係精確少少。即係你學下人哋美國啊 ，Charlie Kirk 係同嗰啲咁嘅左膠辯論，人哋話 feminism 女性主義嚇，啊，應該咧係受到尊重。人哋問你乜嘢叫女性，乜嘢叫女人嚇，啊，女人嘅生物定義係乜嘢？人哋 Charlie Kirk 卻查你啊！大学唔使毕业啊，都要有条有理有晒逻辑啊！话啲中国人喺度学人辩论同埋学民主啊，呢一关都未过得到啊！就系，是，你提出嚟呢啲咁嘅口号，唔该你清晰俾一个咧定义啊，系嘛？ 甚至咧， 嗱，你香港大学又有，中学又有九间大学，冇人揸住呢啲嘢，嗰啲大学教授出嚟讲啊，咁有咁讲啊？有教哲学噶嘛？ 梗系冇啦， 有教社会学噶嘛？唔系 学 你 话中国嘅 语 文 系咪啊？ 从来都唔会咧去呢啲将呢啲官员或者呢啲啊上边嘅字眼咧要求澄清或者定义嘅，因为咧如果咁样做嘅时候咧，咁佢哋就唔能够搬龙门啊嘛，红线就不能够左右移动啊嘛。咁所以其实呢个既固有利益范围咧，我觉得除咗头先我哋所讲嘅真真正正真金白银嘅利益。啊，軍佔或者叫做好似香港會呢啲會籍嘅，都係唔能夠咧啊隨便打破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嘅看似唔關錢事，實際係關嘅，就係，是，公務員系統同埋公務員嘅辦事手法。因為咧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咧，在啊某啲人嚟講咧，佢覺得實在太緩慢。雖然融資方面係有問題，咁但係呢個我哋擁埋一邊先。但實際上咧，好多嘅環評報告啊。好多嘅呢啲环保啊，或者系要求啊，其实呢啲就系佢口中嘅固有利益范嚟啊！你唔好以为呢啲唔系牵涉钱，其实呢啲都系阻人发达，都系钱嚟嘅。好似以前阿梁振英提出开发呢个郊野公园，系嘛？咁呢个咧亦都系牵涉到利益嘅。咁但系公务员嘅系统，坦白讲，虽然而家咧个个都宣咗誓，但系执行起上嚟咧，大家都跟住嗰个固有嘅程序或者制度去行事咧。咁的而且確咧，係令到咧好多嘅政策或者措施咧推行得唔係咁順利，唔夠快，甚至譬如你話北部都會區嘅融資問題，佢大可以大刀闊斧地發債啊！雖然而家都發緊啊，更加發更加大嘅債務啦，又或者甚至用某種方式令到啲地產商一定要參與啦究竟係用咩方式呢啲自己解讀啦。咁呢啲係。其实都是打破那个利益范围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只是嘥口水叫他们签这些意向书啊跟着到来支持入标啊入标这个部分啊都是这个利益范围来的嘛是吧喂大家不同地产商我们可以互相通消息跟着大家个标书做到大家接近地不成功都得的嘛是吧胡生。 嗱，呢个叫固有利益范围我帮你学习习近平思想啦这个最新指示啦。啊！呢、這個立法會財委會咧就七月通過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加薪方案，高層、中層、低層咧，所有公務員劃一加薪3%，係咪？而啊，今年啊個僱員啊，私人嗰個企業咧，平均個加薪咧，只不過2.7%，就比舊年咧仲跌多半點。咁咧，即係今年平均個加薪幅度咧係疫情以來最低，因為咧。是人力资源短缺和经济不好。咁你全体高中低级公务员划一加3%，呢个系咪一个利益范围啊？最高嗰啲咧，吓佢成50万一个月，下边30-40万3%，话加下边嗰啲扫地阿婶咧1-2万咧又3%。喂，呢个利益范围要唔要打破啊？ 系嘛？你而家每年交个千几亿嘅财政赤字啊，呢个咁嘅成绩，你值唔值得要加3%啊？立法会财委会啊，系一致通过，系咪有冇人反对啊？嗱，你咪 check 下咯。加 又 薪 唔 百分 止 之 啊！ 三有冇人弃权同埋反对？同埋你咪对下今而家又退选啊？吓，嗰几个有冇重叠咯？个名咁咪知咯？点解咯？系咪啊？话利益范围当然有利益范围啦。立法会里边嗰90个咪固有利益范围咯，里边啊新民党咪一个固有利益范围咯，工联会咪又另一个固有范围咯，民建联又一个固有范围咯，自由党又系咯，连成个特区政府又系咯，所以要求你哋加薪，喂松手啲，3% OK 系嘛，全体通过，咁由我特区政府决定下一届边个出局，边个唔 DQ，我有强势行政主导嘅发言权，呢啲系咪？不同嘅利益范围之间嘅勾结啊，系咪啊？咁呢个系啱定错啊？我唔需要评论啦，系嘛？呢个因为呢个香港呢个制度，你而家清除咗啊呢啲咩民主派啊咩港独啊，你而家呢个叫由乱及治，由治及兴。你既然由治及兴啦，呢啲利益范围各自存在冇问题啊，点解要破除啊？破除咗之下，由兴兴下唔兴，边个咩祸啊？系嘛？你习近平讲低句说话，边个去执行啊？咁而家咪就系咯，系嘛？怼边个唔怼边个啊？而家都有异议啦。嗱，呢个香港01出声啦，反口啦，知唔知啊？系嘛？最新一篇香港01呢个文章啊，似乎系为啊林健锋同埋梁君彦等人呢系喊冤噶。个题目话年龄不是问题，但是时候换脑袋。佢话换人之问系问题，唔好话咧以70岁划线。嗱，呢个咧针对呢几日咧有一啲咧系维护啊退选嗰啲话，呢个只不过系新旧交替嘅正常现象。吓，呢个香港01咧就咧提出咧呢个叫三个不如不换。佢话如果留下来话真上场的代议士，真系好好笑，佢叫代议士啊，唔系举手机器咩？唔好叫到咁崇高啦。咩叫代议士啊？你估以为罗马帝国个元老院咩 Senate 咩系嘛？佢话如果新上场的如仍然漠视弱势困境而维护固化利益，那不如不换。第二，如果留下来或新上场的仍然维护固化利益而固守发展思维，就不如不换。第三，如果留下来或新上场的仍然固守发展思维而抗拒自我革命，就不如不换啊！记住啊，抗拒 我革 自 命， 我革命，点样叫自我革命先？我 点 想请问， 如何定义？ 喂，要革命革自己条命，我点样叫革命？嗱，点样自我？譬如话，我一向都系我又结咗婚有老婆嘅，系嘛？而家我支持啊呢个咧，曾国卫特区政府推出呢个叫同性恋平权啊。啊！呢、这个登记，我革自己命。我而家宣布，我而家唔系同呢、这个异性恋啦。我宣布而家出柜搞基，咁算唔算系自我革命呢？系嚟到系用身体力行去支持啊特区政府呢、这个叫同志平权登记方案。嗱、这个算唔算系自我革命呢？嗱，我提出呢个自我革命，我换咗个脑袋，我咪可以唔使退选呢？系咪可以留呢？系嘛？好唔好笑啊？呢啲？啊！你唔好又俾多一堆啊！嗰啲中国文革啊，吓呢啲咁嘅抽象空泛嘅词汇，呢度系香港嚟噶，呢度唔系大陆啊，系嘛？所以啊，你啲咁嘅文字咧，我就梗系睇得明啦，知唔知啊？因为我对中国啊有深切了解嘛，但系好多嘅香港中环精英睇唔明啊，乌蛇蛇啊，知唔知啊？系嘛？写呢啲咁嘅嘢，我唔知几钱一篇稿费啊！我眯埋眼，我一只手指啊，系嘛？我喺梦游里边啊，我都写得出100篇啊！嗱，呢啲就系攞你命啦。 嗱， 而 你 家 讲 话 到 年龄不是问题，即系话有得上诉。嗱，听住70岁，而家讲到明啊！嗱，呢个后边有背景啊，唔系乱嚟噶。所以叶柳啊，成班人有得救咯，我觉得啱啊，系要坚持噶。人哋叶柳咪换咗脑袋咯，咁啊，人哋系咪提出个叫太空经济嘅蓝图？系咪换脑袋啊？同你？换咗脑袋又冇得捞啊！咁你而家咪香港01呢篇嘢就绝对系撑啊，系叶柳呢个已经换咗脑袋啊，但系又系过咗70岁就话年龄不是问题啦，咁即系点先系嘛？ 冇错，其实咧，香港01咧系。 即係有一種立場或者放風嘅，因為裏邊咧嗱提到頭先嗰個固有利益範圍裏邊咧，新任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當時被問及可唔可以檢討公務員嘅薪酬機制，當時楊局長就話咧個機制本身係冇問題嘅，而且具公信力，亦都沿用咗幾十年，經得起時間考驗，經得起唔同情況嘅考驗。一路捍卫紧公务员嘅薪酬机制，嗱咁样啊，零一里边咧嘅评论咧就话佢欠缺一个咧改革嘅精神，因为咧呢个系旧思想旧体制。嗱，如果真系要破除咗个利益固有范围咧，乜嘢公务员嘅薪酬机制啊？咩叫做行之几十年嘅传统啊？咩叫公信力咧？呢啲全部系可以破除嘅。边个话唔可以减薪一半？ 应该破除，系啊， 系嘛？或者甚至立法會議員啊嘅薪酬啊，同埋嗰個津貼可唔可以啊？唔俾啊，唔俾你哋都要做噶嘛，冇人工冇津貼，你哋都願意服務香港同國家嘅，先顯得出你哋嘅忠誠噶嘛？點解唔可以 cut 做好似你話六十人啊？呢六十人咧啊冇人工嘅，最多得津貼嘅啫。咁你哋願唔願意做？如果你哋唔願意做，起身咯，係咪先？ 點解你哋唔發揮嗱？你愛國愛港點解唔學阿雷鋒咧？啊！雷锋精神啊，孭个白耶婆啊，过马路唔通问翻白耶婆收翻五分钱咩？系嘛？啊，全部免费噶，为人民服务啊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嘛，冇话傍水啊，啊尽瘁啊，啊啊叫鞠躬傍水啊，系嘛？死而后追啊嘛，如果你唔傍嘅话，系嘛？你要做一个咧彻底学雷锋精神嘅一个咧品格崇高嘅中国人啊嘛，呢、这个先系中国人最高境界啊嘛，点解会咁多利益范畴啊呢、这个范嚟嘅咧？所以咧话习近平抌低一句嘢咧，你而家下边啊呢一年咧系拗爆头人仰马翻，系嘛？搞到咧呢个咧叫自相残杀吓、啊，然后咧又话咧啊整埋一堆咧70岁划线，到底系呢只手边个划？系咪习近平同你划定啊？佢下边嗰啲咧？冲茶的帮你画，定是你自己揸住呢句嘢咧，系公报私仇乱咁画，系嘛？我就睇唔清楚啦。不过呢个是正常的，呢、这个咧中国嘅嗰个宫廷斗争嘅嗰个政治嘅呢啲系常态。而家 睇翻中国， 年龄不是问题啦，呢、这个好重要嘅文献。年龄不既然不是问题啦，咁咪唔需要70岁画线啦。系咪个个验一验个脑袋啦？系咪佢换咗脑袋，但系个年龄正年七老八十啦，系咪连换脑袋啊，只要换咗脑袋，连器官咧啊，如果你系衰老得就系换埋啦，但系就唔需要换人啦，系咪先？ 冇错啦，好似你话咧，唔好再挂70岁喺后边啦，咁样系会令到咧，令到人有所误会啊，以为你意有所指咧啊，上边嗰个最大嗰个咧， 好混乱啊！ 70几岁都应该差唔多时间咧，啊退位让贤啦，系嘛？咁啊，有啲议员咧就好笑嘅，就费事讲名啦，就讲到咧自己咧，真系年纪大啦，就系有心无力啊，又或者咧呢、这个甚至好似阿董建华咁啊，扮脚痛啊，啊突然间咧摆出一个咧好疲累嘅样子，喂呢啲咧呢啲戏实在太拙劣啦，太差啦，唔好做出嚟啦，系咪？ 同埋咧，你话自愿啊，冇人施压啊。呢啲你唔好讲笑啦，系嘛？吓，一切行动听指挥啊嘛，啊，点会冇人叫你啫？2015年，香港资深嘅爱国教育家吴康文喺《明报》咧系写咗篇文章，呢、这个咧系为当年嘅工联会嘅阿头啊，香港啊呢个叫六七暴动个斗委主任啊，系杨光咧系揭喊冤。佢话咧，你哋唔好个个以为啊，嗰场所谓嘅暴动咧，系由杨光一个人咧去策划，系嘛？佢话为杨光辩护，还六七真相。佢话咧，杨光当时只不过香港嘅土共嘅头，推举为斗争委员会主任，但他只是一切听指挥，没有决策权，凡事均要听新华社命令，系嘛？呢、这个吴康文讲嘅，系嘛？佢话杨光平和但缺乏主见，听话一身淡薄自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但因文化不高，缺乏辩才，故称不上出色的工会领袖。既然文化不高，点解不高？点解要揾你做工联会啊？吓、那、嗰个阿头同埋斗委会啊嘅 咪听话咯， 主任咧咪即系听话咯，咪即系贪你文化不公咯， 就系因为你文化不高， 咪就系全部听命新华社咯。咁吴康文先生咁讲噶嘛？ 哦，咁我信噶，系咪先？啊，呢个合理啊，系嘛？ 系咪啊？系嘛？即系我而家我想协助香港一啲人咧，去认识中国，同埋咧去学习点做中国人，唔好阿支阿捉，系嘛？一定要听指挥，佢叫你落就落，啊，叫你咧啊继续做就继续做做。不过呢个所谓嘅阿爷，你就要认清楚到底系边一范。边个系统？ 咁越讲咧，我就越清楚啦。我觉得今次即系历来中国嘅政治运动咧，四个字叫公报私仇嘅啫。有部分咧的而且确啊系要被针对或者系要所谓打压嘅，但有部分咧系私怨，因为你成个新民党咧冇理由，我哋都讲过紧贴政府嘅政策，冇投反对票，冇弃权，系嘛？咁点解要佢团灭咧？ 嗱，呢个你睇吴康文当时啊，呢个十年前嘅文章非常之重要啊。鉴古辨今，佢话咧，杨光只系听新华社，新华社当时个主任叫做咧梁威林，而梁威林系听边个咧？梁威林听嘅唔系周恩来，如果周恩来咧就一定叫佢收手噶噃。梁威林系自己估噶噃，见到上边咧文革啊，呢个咧江青啊、林彪啊、呢个斗争啊、呢个刘少奇啊，上边大乱，于是佢同个新华社副社长祁峰话：我哋要大搞一场。所以嗰个阿爷咧就唔喺北京，原来阿爷止于就香港呢个叫新华社社长叫梁威林，系广东工委、港澳工委个头。 呢个系一个自保嘅行动嚟嘅，陶生解读到嘅，中国人系咁嘅，即系佢要首先咧，即系而家特区政府都系嘅，我要比你更加左啊嘛，我要行得更加先啊，万一你喐我嘅时候，我可以有啲渣拿啊嘛！ 当初以为呢啲系伟大领袖毛主席嘅意思嚟噶，佢就嚟要解放香港噶啦！啲香港老咗话，随时一个电话打电话嚟搵港督，佢就执包袱噶啦。个个以为阿爷等于毛主席，原来阿爷咧连杨光都以为系好高啊，周恩来都未系，原来系梁威林。咁你话死唔死咧？系嘛？所以当年咧，吴康文校长咧总结呢一场六七暴动咧呢个惨痛嘅事件咧，吓佢认为要吸收教训。啊，其实嗰条 formula 到而家冇改噶。啊，咩叶柳啊，香港港英渔业啊，你哋冇做功课啫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欢迎订阅，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 Sir 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我话你起咗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这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啊，做过几套电视，嗰、那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4-5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曾经咧，你话俾我听系想约个周冲出嚟做，但系咧佢就推咗。佢推嘅原因可能咧系因为佢知道有份访问嗰个叫陶杰。我小人之心谂啊，